娘子无你 家哪一去。

拍卖年岁了，谁记为情可 母亲爱是真 风沙扑面，谁过的无意之中与公子 那公子他叫什么名字？ 公子的芳名叫依林。

好这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愿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朵啊是文内子。家门的夫，你我自愿结成亲。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殴才起身，家贫挑三顾光阴。那一日天欢脚比红须为，路上引人啊都太冷人，什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欢天落雨欢天晴，女婿将放挑三马，岳父骑马来又成，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得修营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喜听拉了婚，与他劝我太高亲，我老亲

暖子诞生，你们姐妹俩。你母亲早已就去世，

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出来！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